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 啊。那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哎，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咁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咁啊，迟来的呢个嘅祝贺，因为咧，我哋咧上个礼拜咧就冇做呢个捞松啦。咁就咦？点解阿土？点解你越嚟越似阿范国威嘅？ 整咗容， 阿土整咗容啊！就照足范国威嚟做。今日咧嗱，咁啊，今日咧就请咗阿 Gary 咧上嚟咧，就系因为咧阿土咧又唔喺香港。 系 西凉又唔喺香港， 两个都外游， 啊两个都同陪小三小四，系咪？咁啊，梗系趁佢哋唔喺度，我啊梗系要多啲讲佢哋两个嘅坏话啦，系咪？因为点解要咁咧？我要报仇。咁啊，我就去咗呢个大阪旅行。 大阪。 咁跟住咧，上一集定系再上一集咧？呢、這个阿土同埋阿细娘咧就话我就浸住温泉啊， 风流快活 啊，风流快活啊咁样，就制造咗一种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咧就好似叫做咁两集唔喺香港，两、个星期，应该系两个星期 不再讲， 啊长时间不再讲，去享受人生。但其实我只系一个礼拜啫， 系， 因为之前嘅再一个礼拜咧。就是我咧，就嗰晚咧就有單大生意要 傾。哦，工作上面需要。 係啦，咁我就已經 WhatsApp 咗俾佢哋啦。啊，佢又唔喺節目嗰度同我解釋一下喎。 佢就淨係話你缺席咁 啊。淨係啊，即係有一集咧就話我喺大阪，於是咪製造咗一個即係印象，就以為我喺大阪好長時間。咁其實嗰次咧都係要拜呢個教育局所賜。 哦。 因為咧嗰次咧就係突然之間啊宣布放中小學同埋幼稚園放假。 因為流感。 系因为严 重 啊，咁啊，跟住咁点算好咧？提早放假，我老婆立即上网就 search 啲平价机票啦。咁喺两日之内就安排晒成个行程， 真系不得了啊！我冇任何一个朋友系好似你太太咁精打细算，仲真系实行得到，实践得到。系 咁，我作为保镖，咁我梗系一定要同行噶啦，同埋出纳同保镖系咪啊？都一定要同行噶啦，冇办法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有多谢阿 Gary 咧，就即系拔刀相助啦。 唔好咁讲， 如果唔系啊，呢一集又要休息一集。 唔会，一个独力都做啦 ，我独力做唔到。上个礼拜都系啊，上个礼拜因为阿土 系 唔得。 哦，系啊，系啊， 咁佢唔系好似我咁喎，佢冇开诚布公解释， 佢又系外游啊，系咪啊？土 佢冇开诚布公解释，我唔知， 系啊， 我唔知佢因咩事唔得吓，咁啊，好即系好大个可能性都系即系唔知系咪情人节咧， 系 啊，附近即系嗰个礼拜，啊唔系好耐以前，夹硬乜佢都唔得， 嗰个系十四号啊， 好耐 十四号， 关唔到佢呢样嘢。我话如果系咁，佢好多情人，由二月十四号要庆祝到上个礼拜嘅二咧，咁佢真系好多情人。 暴露咗佢啲机密出嚟添，系。 咁好啦，今日咧咁就都我哋当然一定会讲呢、這个习近平称帝啦。不过未讲之前咧，咁啊，梗系请得阿 Gary 你上嚟。咁我想即系先讲一个 topic 啦，补选 系。 喂，而家形势如何呢？ 补选啊，而家就进入呢个大直路啦，白热化阶段啦。如果从呢个选举工程嘅角度去睇，大家知道咧，而家其实系仲有13日、14日左右咧，就系呢个3月11号吓，咁咧就即系已经系大直路噶啦。咁啊，再加上咧，今次咧就其实冇咩大嘅主流媒体系有做呢个民调。滾動式嘅民調咁樣，咁就只係有呢個 Now TV 係有做一個喺手機 apps 啊，即係做嘅民調啊。咁所以咧就我哋觀察得到，其實而家個選情係比較 淡嘅，唔係好熱刺啊嚇。咁啊，當然咧，中間係隔咗一個嘅農曆新年係有關嘅，放完假啦。咁啊，有啲甚至妹妹放完假翻嚟咁樣嚇。咁所以咧就那個選情唔算好激烈。喺大嘅主流媒體都係經過呢、這個商台同埋呢個嘅Now 係有呢個選舉論壇。咁啊，有線電視同埋港台嘅電視嘅論壇就仲要等到最後嗰幾日啦，八號同埋九號嚇，三月八號同埋九號。咁啊，無線呢個 CCTV 大台決定唔做添嚇，咁、變相其實就即係冷處理今次嗰個選舉啦。咁所以個我諗我係面對嘅挑戰就係點樣係去催谷嗰、那個唔單止係自己本身嘅選情啦，亦都係話即係市民嗰個關注度。 我講翻你 Now 嗰個嘅即係 App 嗰個嘅投票啦。嗱，咁佢嘅投票嘅方法就大致係咁嘅，就係總言之咧，你就可以咧。無限次數嘅好似係，即係嘅意思喺嗰個階段咧，你可以投票一次啦。咁但係其實佢每日咧都會 update 嘅。 係啦，每日累計嘅， 累計嘅，每日滾動嘅。咁咧出嚟嗰個結果咧，因為我特別留意你嗰、那個啦，就令我就嚇咗一跳嘅。因為咧有時咧又遙遙領先，有時又遠遠落後。 係啊，是，即係嗰個 fluctuation 咧 好大嘅， 係好誇張。 一来啦，二来咧就要因为咧就唔系新界东选民咧，就全香港市民都可以投嘅， 系 咁、就嗱呢一个嘅所谓嘅用咁嘅方式嚟去投票咧，咁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啦。我自己觉得就 系 话好容易被 manipulate 啊，系咪啊？因为你透过个 apps， 然后跟住咧就可以系每日。嗱，我又可以動員啦。譬如我想製造一個點樣嘅效果出嚟，其實任何嘅候選人都可以去動員去做呢件事嘅。 會啊， 嚇！咁你點樣詮釋你而家呢一種？嗱，你而家同阿啱啱今日咧，同阿鄧家彪咧。是差不多叮当码头， 系啊，争两个百分点，系啦，四廿几、四廿几咁样，系 系啦。 我啊试过最高咧，讲紧二月十九号，啱啱佢哋呢个嘅第一轮嘅手机 apps 嘅滚动民调一开始之初啊，曾经高达63%。主要对手啊，呢个民建联工联会嘅邓家彪咧就17%。咁但系咧喺五日之后，二月24号，即系啱啱过咗嗰个嘅礼拜六咧，邓家彪咧就竟然可以翻咗三番，就由17%咧大幅增加。加到去50%，佢最高甚至乎试过应该成56、57添，咁我就由63咧跌咗差唔多足咗一半，咁啊得翻39%。 嗱，跟住 Now 咧就自己出一单新闻，就话Now 新闻 App 次轮民调，新界东制新界新东建制反先， 系 嗱呢一个嗱，我就想讲啦，就系话 Now 做呢一个咁嘅民调，但系。就再跟進 with 一個咁嘅新聞咧，其實本身我自己覺得係有機會有誤導嘅，有呢個可能性誤導嘅。因為點解咧？你呢個嘅投票機制其實就某個程度上就係話喺背後有好多可能manipulate 嘅空間。係係。咁啊，不過 anyway， 所以我都會話嗱，譬如點解我咁講咧？就算你睇港島區，你信唔信港島區佢個民調咧？而家係阿歐樂軒咧個情況係點咧？欧乐轩是遥遥领先的。 60%几%啊，63%。 而陈家沛呢就只是得好似嗱，我而家出唔到啊，好似20几%。咁即是话呢30%，而家陈家沛呢今日啊而家最新呢就係30%。咁呢就你变咗呢，你会唔会相信欧乐轩喺港岛区遥遥领先呢？我就唔係好信啦。 所以真係如果从选举工程嚟讲呢，我想讲就话新界东呢度，因为曾经试过邓家彪好低，又试过有上升，我又试过相对地高，跟住又下跌嘅话呢，反而就如果你整体嚟讲连续嘅7日、10日两个礼拜咁睇嘅话咧，咁就嗰个客观性、可信性又会多翻啲。反而港岛持续地位，九龙西其实都系阿姚松炎教授都系咧，两个都系持续地系60几%嘅话咧，反而咧就会其实对民主派嘅支持者咧，我相信会有个麻醉嘅作用咧。咁反而系对阿欧乐轩同埋阿姚教授嘅选情系会有影响。 系啊， 哈哈。 嗱，咁就正正係講咧，今屆呢個選舉咧，好多媒體應該做嘅嘢就唔做，即係譬如 TVB 就唔搞論壇，另外過去咧有一啲嘅叫做滾動式民調，一啲比較相對科學化少少嘅方式咧，又冇做到，咁而家呢個 Now 呢一個咧，又某個程度上面我自己就有少少即係質疑佢背後咧會有容易被操控嚟去達至一種嘅政治嘅。 印象啦咁樣。咁所以咧，嗱我自己咧就搞所謂嘅社媒大數據嘅。咁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啲嘅所謂嘅 report 咧，去作為一個少少嘅參考係點樣樣咧？其實社媒大數據睇到今次嘅補選嘅情況係點咧？今次嘅補選當然第一，裡面嗰個嘅有關我哋叫聲量咧，即係討論喺個係低嘅，冇乜人討論。大部分嘅 post 係咩咧？大部分嘅 post 咧都係一啲嘅叫做自己嗰個候選人出 post， 或者係政黨出 post。 即係單向線性咁樣發放一啲資訊或者係即係宣傳嘅資訊俾選民或者市民， 冇錯啦。咁而佢個所謂嘅傳遞率又點咧？即係個所謂嘅 share rate 咧，亦都係好低嘅。即係你就算出有關嘅 post 都好，政黨好或者係參選人好，或者係即係嗰啲 KOL 好，出有關嘅 post 咧，基本上嗰個 engagement 係低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咁嘅情況咧，就顯示出咩咧？就係話。即係當然係冷淡啦，即係嗰個市民對於呢件事唔係咁關注啦。咁依個我覺得對今次嘅補選係不妙嘅，不利嘅，不利嘅。呢一種嘅形勢係不利嘅。咁就所以咧，就如果有即係聽呢啲節目嘅朋友咧，你又要知道啦。喂，大家唔好信呢啲嘅民調嘅結果。你只可以做嘅嘢就係投票。而係咪啊？即係嗱，好明顯啦，今次 基本部。 還原基本，你就只可以用投票嘅啫，你唔需要再考慮嗰啲咩民調結果啊，諸如此類啦。總言之，因為今次咧，民主派就確立咗一種嘅叫做初選機制，新界東就投范国威，新界唔係呢個九龍西就投姚松炎，港島投阿歐樂軒， 一號歐樂軒 咁所以呢啲咧，我覺得就係、是都係要呼籲大家咧，係。今次的選情我覺得是嚴峻的，就是正正是剛才我們說所謂社媒大數據出來的個結果呢，是顯示出那個市民的關注度很低。以你新界東為例，你怎樣，大家都計過票數了，你現在的情況其實我覺得是有危機的。 是啊，我會見到是有些隱憂的。我自己發覺好像剛才你講話，即係作為政黨、作為參選的團體或者候選人發放一些資訊出去，其中一個觀察，例如個 post 或者係個圖改圖或者短片嚇、啊、最受歡迎或者 share 最多的話咧，反而唔係即係我政綱裏面，例如十大政綱、核心政綱，係關於我喺個選舉論壇上面批評鄧家彪佢所屬嘅工聯會之下嘅屬會，因為九巴事件、九巴車長事件，佢哋即係係咪同呢個嘅九巴公司係達成一個台底嘅交易啊？咁啊，即係將獎金啊變咗個底薪裏面，但係實質每個月嘅工資仲會少咗一蚊呢個咁嘅情況。市民關注唔係因為我哋喺選舉裏面講出嚟，而係話佢根本就好。關注到九巴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有一個女嘅車長發起一個即係、就是、野貓式或者零散式嘅一個嘅罷工嚇，咁、就唔係選舉係主導嚇，咁、呢個係有一個隱憂。但係至於你講到民調嗰度咧，民調我亦都認同你講啦，咁就台灣係最經典嘅，台灣係每一個政黨或者係媒體去做嘅民調係好多，台灣嘅選舉文化係好熱刺，差唔多每個政黨咧就會因應佢自己去請嘅或者聘用嘅公司係去做民調之後咧，就因應個結果咧，係去配合佢嘅選舉工程咧，係去做。例如話，即係可勝不穩啊，即係贏少少咧，都去演繹成為咧，即係有一個嘅選舉工程上面有需要將佢自己嘅即係最核心嗰啲支持者吹出嚟去投票啊咁樣。如果係稍微落後啊，或者係落後好多嘅話咧，一樣係可以即係去打悲情牌咁啊，跟住係去做 get out the vote 啊，即係如果係美國嘅術語，或者去一樣係吹票嗰個咁嘅功能。咁但係香港就唔係，香港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啦，民建聯、工聯會咧呢啲佢哋一定有做。佢哋做內參嘅，佢哋唔會公開出嚟俾你知， 啊、 但係佢哋一定有做嘅，咁所以你會見到而家我主要對手啊鄧家彪去做緊告急嘅，佢今日開始拍咗條片做告急，我相信佢一定係有一啲嘅實質嘅數據係去配合佢嘅選舉工程啦。佢早前出事嗰個話即係郵費共享，即係要工聯會嘅會員話要俾四蚊啊，即係兩蚊郵費加兩蚊罰款呢、這個咁嘅醜聞都係因為寄一個叫選情嚴峻嘅工聯會。 會呼籲咧係俾嗰啲選民嘅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我哋要留意。如果大家再記得嘅話咧，喺2016年9月2日係發生件咩事咧？就係、是、當其時又係唔算好多嘅媒體係有投放資源去做滾動式嘅民調，甚至乎因為上一次2016年9月4日換屆選舉立法會嗰陣時候，有啊戴耀廷先生主催嘅雷動計劃，咁、所以咧。雷動計劃係好依賴數據、數字或者係即係候選人嗰個嘅民情嘅咁嗰次咧就反而咧就冇依賴到主流媒體，就依賴咧係夾錢出嚟或者籌款出嚟咧係由讓民主動力去聘請啊呢一個嘅港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去做個大型嘅民調，做咗出嚟之後咧，戴耀廷就根據嗰個嘅民調咧就去決定。嗰、那個雷動點樣去雷啦？要雷走邊啲人，或者係雷走邊一啲民主派嘅候選人，又或者係將邊啲民主派候選人咧，就擺喺個告急嘅名單上面。所以大家記得嘅話咧，當日2016年9月2日星期五嘅下晝呢個嘅民調一公布咧，夜晚就發生一個連鎖排山倒海嘅反應嚇。嗰陣時就係、九龍東工黨嘅候選人嚇、胡瑞山嚇、就決定係退選啦、民協嘅何啟明係退選啦。工聯會嘅啊，唔係退選啊，係話即係呼籲唔好投票俾佢，或者即係 有少少係棄選係咪？ 棄選咁嘅即係實際上面嘅呼籲咧，仲有公民黨嘅陳婉心嚇，隔咗大半日之後，即係第二日啦，星期六就到我哋新民主同盟嘅關永業咁樣嘅嚇。咁嗰次咧就好大嘅一個嘅連鎖反應，咁亦都係造成咗去到9月4日當日啦。其實9月4日當日，譬如話九龍西公開呼籲就應該係冇港島就。即係投票俾工黨何秀蘭，九龍西就冇投票俾阿仁哥啊李卓仁咁樣嘅，咁、所以咧係對個選舉嘅結果係有好大嘅實質嘅影響嚇。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咁嚇，咁、所以而家即係好多嘅主流媒體歸咗邊又好，赤化又好咧，就唔想啊，即係讓民間或者係讓香港嘅選民掌握得到呢啲嘅資訊。咁、所以就其實咁嘅情況咧，我諗就好似。Jeff 頭先咁講啦，即係可能即係還原基本部啊，因應今次嘅選舉主軸嚇，即係我哋反 DQ 抗專權，又或者你掌握嘅選舉嘅主軸，實質要面對嘅一個嘅選舉結果之後帶出嚟嘅影響咧，係去判斷你應該點樣去投票，還原基本部咁樣。 唔係，其實你頭先都即係概括咗，就係話咧，其實你睇到啊，即係。等於而家我哋所謂嘅 DQ 一樣，永遠都係個公權力同埋公民社會係權力不平衡嘅。你而家選舉亦都係建制派，佢哋有好多嘅資源，去做好多嘅民調俾自己參考。第一，第二，佢哋自己嘅鐵票，當然佢鞏固鐵票，即係話你係佢嗰啲嘅選民啊，屬於佢哋個陣營嘅選民咧，係完全按佢哋嘅意思投票，咁樣掌心雷好點都好。但係民主派就冇啊，冇樣。所以今次嘅可喜嘅現象之一咧，就係有咗呢個初選機制。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覺得係大家要即係識得去欣賞我哋而家 so far 有一個嘅進步。咁但係咧，就要所有嘅新界東。九龙西港岛区嘅选民咧，你哋就要 play 你个 part 啦， 系啱啊！ 你哋就要饰演你哋自己，嗱你嗰票啦，就要出嚟投票啦，吓咁、当然啦，而家你咁嘅气氛，我希望嚟家佢嚟而家3月11日咧，仲有十松少少啦，13日啦， 唔够两个礼拜， 咁就希望个气氛会越嚟越炽热啦吓，咁如果继续而家咁样样咧，就真系有少少隐忧喺度。 过去咧就民主派嘅选民或者支持者好多时就会见到啲政党中人就会指住，唉，你民主派争气啲啦，团结啲啦，大家协商啦，倾掂佢啦。如果唔系，我都唔知点投咁样。有时系即系难于取舍。呢、这个既系适用于正规嘅换届选举啦，你可以即系多过一个你选择。但系今次嘅单嘢单票制咧，都适用嘅。咁所以当民主派系有咗呢个初选嘅话咧，其实系会容易让民主派支持者系聚焦。咁但系当然啦，喺选举论坛上面报名嘅，梗系有啲人话自己系民主派嘅、走出嚟，好明显系走去即系、造成客观效果，系一个分票嘅效果，同埋咧就令到选举论坛搞到好似街市。 你都睇到啦， 其实系 torture 嚟嘅，我觉得系。 你新界东尤其是如此啦， 真系好难睇。 娥姐咁样，即系。 佢就令到成個選舉論壇變成一個即係，我覺得就係令到啲人即係當笑料咁樣樣咯。咁嗱，呢個咧，我因為你喺度咧，所以我特別會想講下新界東。 嗯嗯， 你哋而家今次同上一屆嘅上一次嘅補選有一個不同之處。上一次嘅補選咧，就有一個叫梁天琦。就喺啲人咧就覺得啊嗱，你睇下上次啊楊岳橋， 嗯嗯， 有個梁天琦就分走咗佢六萬六千票，於是咧就覺得你贏緊噶，今年冇呢個人喺度啊嘛，阿范國威你贏硬噶啦咁樣，咁，你睇係咪真係咁嘅形勢咧？ 我睇 票數你計一計， 我估計咧其實係有隱憂嘅，個隱憂最大嘅隱憂當然就係我哋一開始講就係話而家嗰個選情冷淡。即係唔夠熱刺個討論，中間即係夾雜咗其他社會事件啊，又有個農曆新年啊咁樣，就將過去嗰大半年或一年前發生嘅 DQ 事件呢啲咁唔公義嘅情況，今次嘅選舉嘅主軸應該係反 DQ 抗專權呢，就可能沖淡咗啊，咁跟住再透過一啲選舉論壇就去即係將個選舉嘅焦點又落曬去個候選人嘅一啲嘅即係人格特質啊，佢一啲嘅特徵啊，又或者係一啲互揭所謂嘅叫互揭瘡疤啊，一啲叫選舉議員互相攻略啊，咁嗰啲即係或者互相攻擊啊，咁嗰啲咁樣嘅政治動作上邊就忘記咗，或者係即係睇翻輕嗰個選舉主軸啊，咁呢個就係可惜嘅嚇。第二咧就係喺個辯論嘅過程咧，慢慢咧又會即係將啲議題就帶咗去第二啲地方啦，嚇就唔係淨係講呢個嘅選舉主軸，又會討論埋一啲嘅地區議題啊，又或者係一啲意識形態嘅一個政策倡議。嗱，嗰啲都係重要，嗰啲都係會令到選民出嚟投票咁，但係嗰個一定唔係最重要嘅信息，我哋必須係要帶出嚟啦，係嚇。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建制派就永遠都係指住民主派或者係非建制派就話拉布拉布拉布拉布，要理性要非暴力咁樣作為佢嘅選舉主軸嚇，咁，但係同一時間又會講好多嘅地區議題啊咁樣係。 但係今次咧，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計嗰個票數嘅話咧，你嗱，我都話啦，呢一個嘅建制派咧，嗰啲鐵票咧，基本上就唔會點少嘅， 係 即係佢哋。但係反而咧就係話你睇到楊岳橋嗰陣時係十幾萬啊， 16萬，周浩鼎就15萬， 15萬 係啦， 差1萬。佢贏1萬，咁而家即係話咧，我哋睇到如果6萬票啊，變得係即係當時呢個嘅梁天琦所吸到嗰6萬票，亦都變得好緊，好重要。而6萬票咧，以當時我哋計咧，就佢一啲所謂激進民主派嘅票啦。咁我哋都聽到啲聲音咧，而家都仍然係話，我射落海，我都唔投俾呢個泛民嘅，或者甚至話投寧願投俾建制， 佢焦土都 焦土政策就投俾建制。嗱，所以我話今次咧，其實咧就唔好大家坐定粒六。你頭先計一計個票數，你已經知啦。如果呢一個嘅建制派嗰邊啲票數冇少到，而當日投票俾楊岳橋嗰啲票數箍唔實。 就已經出事了， 就已經會 出事了， 你仲有投，佢話嗰六萬票，如果係話我中間有3萬票射咗去焦土政策，射咗去建制派嗰度，咁所以咧，我話啲人成日覺得新界東啊都贏硬咧，我覺得大家就唔好用咁嘅心態啊。 系，其实每一票都是重要的，就算即使我同其他主流民主派有少少唔同，就是过去较多强调务实本土的政纲啊，应对啲港中矛盾啊，即系有多的咁多多嘅把握，系去尝试争取一啲本土派嘅支持者或者系年轻人嘅投票，但就我相信我一定唔能够攞得翻晒所有，即系过去曾经投过支持过梁仲恒同埋梁天琦嘅嗰班年輕選民嘅票嘅係嚇，同埋除咗選舉角度去睇，其實學術上我都係好好奇嘅嚇，即係因為經歷過而家北京政府嘅劃咗紅線，所謂嘅港獨，跟住咁樣去打壓嚇，咁而呢班嘅年輕人，呢班嘅本土派支持者過去又係覺得，咦，傳統民主派或者甚至乎佢嗰種和理非嘅參政係即係冇一個好實際嘅成效，嗱，佢哋口中講嘅冇實際成效，但係而家又面對咁嘅打壓，佢哋點樣係去 是咪选择行落去呢？是咪会继续关注呢个嘅政治嘅事件啊，参与社会运动啊，会投票啊，一话唔系呢，完全系冷却啊，心死啊，灰心啊，一话再即系再转移去其他嘅嘅地方嗰度呢，佢哋嘅焦点呢，这个反而我亦都好奇 嘅。所以今次呢我都系即系呢一次节目差唔多啦、嗯、今次呢我都系讲㗎啦，即系话其实今次好容易嘅，就因为点解呢，今次系每一区一个这个即系民主派候选人，就唔系嗰啲咩比例代表制啦，今次呢系一个议席，但系就建制派同民主派之争啦，其实就冇乜複雜的嘢嚟嘅，就唔使雷動啊，唔使乜嘢。 過去嗰二十年未試過出現嘅格局啊，今次唔單止係民主派空前地團結，連建制派都係空前地整合咗之後嘅作出一個策略性嘅部署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既然係咁一個咁簡單嘅嘢，而民主派又用咗呢個初選機制嘅話咧，咁、嗯、就真係我哋作為支持民主嘅選民咧、嗯，就一定就。摒棄啲嗰啲不需要嘅旗舰啊，啲总言之，你而家今次一票，你系究竟系投俾建制派啊，定系民主派？好啦，如果就算你系过去支持建制派嘅，我就呼吁你就再谂一谂啦。你呢个邓家彪原本系隶属工联会嘅，而家佢转咗去呢、這个民建联啦， 戴多顶帽，佢又唔系转，佢冇放弃过工联会嘅会籍，佢、哦、话、 okay、 希望扮演民建联里边嘅左翼，佢话 咁。咁你过去系支持建制嘅，咁不过你都未必听我哋节目啦。OK， 咁但系咧，我觉得今次工联会咧喺呢个嘅九巴事件， 系 嗱，你如果系基层嘅，唔该你大家 open your eyes。去睇清楚工聯會究竟係咪真係代表基層嘅利益？ 有乜理由個女車長走到出嚟去發起罷工，跟住受到嘅批評？呢、這個工聯會嘅屬會，佢哋嘅副主席或者佢哋嘅成員批評翻自己工友、 啊、 自己嘅同工、自己嘅同事，同樣係基層出身嘅車長嗰、那個力度或者個猛烈程度，仲大過九巴嘅管理層嘅咧？咁樣呢個係其實是好扭曲、好荒謬嘅。其實我哋睇翻，以為點解打工仔批評翻打工仔，就唔係老闆批評打工仔咁樣係 嚇。咁、嗯、所以啊，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啲建制派嘅朋友，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share 呢個觀點咯。即係你工聯會喺今次個九巴工潮事件當中，佢、 嗯、 真係嗰啲嘅行為咧，係完全唔係代表工人利益嘅。係咁，呢個係已經係非常之明顯嘅事實。 係 咁啊，你哋都可以透過你嘅選票。嚟去即係叫做表達呢方面嘅意見，咁、 嗯、 希望咧，我就希望咁嘅，即係我希望阿 Gary 唔單止係贏嘅，我希望係贏開行，咁啊仲好，哦、即係贏開行咧，亦都係一個嗱，我覺得今次如果我哋贏開行嘅話，即係咁三個直選選區咧，都係贏開行嘅話咧、嗯，我覺得有兩個好嘅 message 嘅，一個當然我哋而家又話將成件事已經係超越補選， 嗯、 今次係要反 DQ， 係 咪？第一個政治信息我哋要反 DQ， 所以越贏得多呢、這個信息咧就會越係強烈。 係 咁，第二咧就係話，如果喺新界東嗰度，我覺得贏得多咧都係對工聯會呢一個咁嘅即係呢個咁嘅組織咧冚佢幾巴， 大巴大巴 大巴大巴咁冚。 特區政府、北京政府過去嘅施政嘅方法就係不斷扭曲民意、漠視民意、製造民意。但係當如果而家係有選舉，係正正係香港人、香港嘅選民自己去發聲，而我哋又冇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嘅話咧，咁政府係可以會做得更加差，佢會留即係將個民主派如果係輸咗之後，會將個敗選結果就合理化，佢過去一啲好粗暴嘅行為，例如 DQ 議員啊，例如一啲強推啊各地兩檢啊，嚟緊又有國歌法啦、啊，排住隊嚟呢啲咁樣嘅惡法，佢會更加肆無忌憚，定係去做壞事啊？係、嗯、嚇。 好啦，咁啊呢一节咧讲到呢度先，咁啊我哋翻嚟咧讲下呢个财政预算案。 好，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三月一号到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系1元，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嘅黄金咖喱，每盒500克，只卖28元。加熱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級咖喱，幾時想加餸都咁方便。其他極底推介包括李潮傳統風味韓牛肋骨500克裝，原價160元，而家只係賣98元。挪威煙三文魚500克都係98元。紐西蘭鱈魚柳440克36元。 法国红鸡排肠仔十条只卖$8，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